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12月4号星期六，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0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3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现在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关注高速路，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出京方向马甸桥到上清桥，京城高速进京方向北七家桥到四上桥，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尾沟，机场二高速进京方向石各庄桥到平房桥，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京开高速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桥到大瓦窑桥，出京方向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北京疾控最新提醒，去过这些地区的人员请主动报备；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将建设教师在线辅导云平台，2022年覆盖所有初中学生； 天津市持续推进装配式产业链建设，初步形成14个特色基地； 河北邢台宁晋县组织开展了宪法宣传进校园活动； 国际电讯，欧洲新冠疫情告急，多国病例激增； 挪威爆发超级传播事件，可能成为全球最大奥密克戎聚集感染事件。 文体方面的消息，相约北京2021到2022国际雪联跳台滑雪洲际杯和国际雪联越野滑雪洲际杯开赛，中国运动员积极备战。 白派剧团新编大型古装剧评剧《沈园情》下周首演。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首先来关注全国疫情方面最新的消息。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众号4号发布消息，提醒广大市民，有以下情况的人员请主动报备。与发布病例轨迹有交集人员包括11月30号以来途经上海市杨浦区，11月29号以来途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11月26号以来途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厢房区、道外区，11月24号以来途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11月24号以来途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讷河市，11月22号以来途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11月21号以来途经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泉山区，11月19号以来途经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11月17号以来途经上海市黄浦区、青浦区、松江区，11月15号以来途经上海市浦东新区，11月4号以来途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10月18号以来途经云南省德宏州。接到外省市县区各级疾控中心电话告知的密切接触者等风险人员。 2号，北京海淀区一名来京人员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在京暂住地为海淀区昆玉府东区7号楼。2号下午4点起，昆玉府东区7号楼一单元按封控区管理，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的管理措施。7号楼二单元、三单元按管控区管理，其余区域5、6、8、9、10号楼按防范区管理。 科学精准的分类管理让居民们觉得疫情防范的同时兼顾了生活和工作的便利。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海淀区八里庄街道坤玉府七号楼前方小广场拉起了一条警戒线，身穿红色服装的保安用两辆超市小推车把外卖送到七号楼大门。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一共不到20个外卖小哥前来送餐，快递和外卖量并没有激增。下午三点多，防疫工作人员又忙忙碌碌地把免费配送给七号楼三个单元居民的100多份爱心礼包卸下了车。徐庄社区党总支书记秦娜从2号早晨7点开始已经30多个小时没合眼了。 八里庄街道紧急为各位住户配备了面包、香肠、湿纸巾、口罩等防疫物资的101份爱心大礼包，几十个小时没有休息，没有合眼了。昨天光我们街道加社区的就得100多人，物业的至少也得有50人，志愿者也得达到20-30吧。现场的各种的这个对接，比如说住户的信息，入户去统计就地居家隔离的是多少户多少人，有没有特殊的人群，比如孕妇啊、空巢老人呀、身体不好的呀。 秦娜没想到二号下午送货意外被困在小区的顺丰快递小哥魏淘淘居然带来了好几箱方便面和牛奶赠送给防疫工作人员表示感谢。顺丰快递锦绣大地分部配送经理洪申已经组织了快递小哥服务队，需要时可以随时投入到志愿服务中。 2021年12月3号0点到24点，河北石家庄市鹿泉区新增确诊病例4例，含普通型1例，轻型3例。目前石家庄市现有确诊病例7例，包含普通型4例、轻型3例。石家庄市对新增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及重点人群进行了核酸检测，共检测32164人，结果全都为阴性。截至12月3号24点，石家庄市现有转康复观察46例，现有康复出院14例。12月4号，河北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石家庄副市长张丰珍介绍，目前鹿泉区对普兴电子搬迁项目工地和山隐村镇进行了全域防控，对相关人员全部采取隔离管控措施，根据流调数据，对涉及密接人员的相关乡镇小区全部实行了封闭管理，组织169人的流调队伍全力开展流行病调查工作，彻底摸清确诊病例以及密接、次密接的详细活动轨迹。截至12月3号下午6点，已对排查出的456名密接者、80名次密接者全部进行了隔离，对外省、省内相关市7人已发送协查函。 石家庄鹿泉区李征区长介绍，12月3号，鹿泉区对北国商城、奥特莱斯等重点场所采取了临时管制措施，随即组织专业队伍采集环境样本，并展开全面消杀。经检测，在奥特莱斯采集的环境样本均为阴性。同时，随着流调溯源工作的深入，经过综合研判，排除了奥特莱斯环境被污染的风险。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奥特莱斯及周边的君乐堡牧场等区域暂无风险隐患，在做好消杀、通风换气、健康监测、防疫物资储备等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基础上，进一步严格执行测温、验码、一米线等疫情防控措施，确保经营场所安全，目前可正常营业。 12月3号0点到24点，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61例，其中呼伦贝尔满洲里市58例，新巴尔虎右旗3例，含3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均在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目前上述人员均已转运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相关流调排查等工作仍在进行中。 截至12月3号24点，内蒙古自治区现有本土确诊病例302例，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所有密切接触者均在指定场所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严防疫情扩散蔓延。 12月4号，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消息，截至12月4号上午9点，累计排查12月2号上海市确诊的2例本土病例，在沪密切接触者266人，均已落实集中隔离，其中1人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12月3号已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其余265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累计采集环境样本1954份。 其中七份样本系病例家庭的环境样本，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其余均为阴性。 4号下午，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通报，广州3号新增一例本土确诊病例，这一病例基因测序溯源结果显示，与病例工作的隔离场所一例入境阳性病例高度同源，为同一传播链。 发布会上，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张周斌表示，安排20个组的市区联合流调队伍对病例谢某进行流调，对他的活动轨迹所涉及的所有场所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溯源环境监测以及相关的防控管理。4号上午，广州市疾控中心实验室测序结果显示，病例谢某所感染的是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毒株。 广州荔湾中心医院4号发布公告，因疫情排查需要，暂停门诊、急诊开诊服务，具体开诊时间另行通知。 记者从黑龙江省卫健委了解到，2021年12月3号0点到24点，黑龙江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例，哈尔滨市南岗区2例，厢房区3例，均为集中隔离观察期间发现。当日治愈出院本土确诊病例24例，在黑河市爱辉区。截至2021年12月3号24点，黑龙江省现有本土确诊病例20例，现有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 在哈尔滨市广大市民的积极配合下，哈尔滨市顺利完成了6个主城区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检出初筛阳性感染者1人。为进一步及时发现和控制传染源，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哈尔滨市指挥部决定于12月4号8点启动6区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12月3号0点到24点，辽宁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号，辽宁省大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发布，根据大连市疫情形势变化，大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决定，即日起，离联人员无需办理离联审批，无需提供离联证明。 离联人员要严格执行大连市和前往地区各项防疫规定，如无特殊需要，不得前往国内涉疫区级以及中高风险地区。出行前要了解出行目的地的疫情防控措施，避免盲目离联。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北京新闻广播3号晚发布消息，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试行办法》。根据计划，北京将搭建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管理服务平台，从2022年起，除节假日和寒暑假外，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9点，北京市所有初中学生都可以享受在线辅导服务，辅导学科涵盖语文、数学、英语等9门课程。 在线辅导将招募北京市中学和教师研修机构在职在岗的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根据实施情况，适时拓展到部分有资质的校外教育机构学科教师、高校或社会各界知名专家。教师和学生实行实名统一认证，在线辅导包括一对一实时在线辅导、一对多实时在线辅导、问答中心以及微课学习4种形式。学生按需选择适合的教师开展在线学习，及时解决学习过程中的问题。 学生每次被辅导之后，根据自己实际在线学习时长和学习的实际获得等，在云平台上按照要求支付在线教师积分，项目实施经费由市级资金保障，按每个积分10元计算辅导劳务费，由区教委为辅导教师发放。据介绍，2021年上半年平台已经面向通州、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房山、门头沟、大兴和经开区的初中学生开放，2022年将拓展到北京市所有初中学生。 北京市危旧楼房改建试点项目朝阳区劲松一区114号楼4号正式启动了原有楼体的拆除，项目以100%签约率进入实施阶段，项目计划年底前完成拆除，2023年重建完成。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劲松一区114号楼建成于1978年，是当时的实验楼。不到20厘米厚的外墙板不仅让房间内冬冷夏热，还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陈学平是这栋楼的第一批住户，在楼里已经住了40多年，房屋漏水、墙皮脱落也都是困扰他生活的问题。他说，这栋楼里大多数都是老年人，听说这次重建能加装电梯，大家都很支持。因为特殊的楼体结构，114号楼成为劲松一区唯一没有改造的老楼，根据相关的政策可以进行拆除重建。改建需要的资金采取四方共担的全新出资原则，政府补贴一半左右，产权单位、社会机构和居民再筹集一部分资金。朝阳区劲松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主任何海军说，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每户居民的出资额降到了6-7万元，社会资本则可以在20年内无偿使用这栋楼新增的地下一层空间，用来补齐劲松一区的生活设施短板。 按照微利可持续的这种原则，20年他能呢把这个成本啊给能收回来，但是他的业态呢要由这个居民来决定。现在初步的是有商超、老年食堂、有理发、图书馆作为居民的公共服务配套。 根据计划，劲松一区114号楼将在年底前完成拆除，2023年完成重建。 河北保定市主题文化惠民季启动仪式暨第三届保定特色文化产品博览会3号上午在保定军校广场举行，一起来听河北保定台记者王艳娇的报道。 启动仪式现场吸引了百余家展商参展，展示了各类民间工艺品、特色农副产品等约450种。精美细腻的玉雕、文人风骨的易水砚、大刺格香油、富平脆枣、易县杂粮、清苑粉条、徐水驴肉等等，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保定本土品牌甜心岛相关负责人： 参加这次文博会的话，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吧。我们以后会做更好的、更适合保定人口味的。我们同时也在做那个保定的文创，像我们做的那个就是薛城月饼，我们以保定的6个著名的地方然后做的那个包装盒，非常有保定的特色。 文化惠民季为期3个月，期间将陆续举办关汉卿戏剧展演季、京津冀戏曲青年领军人才挑战赛、舞蹈大赛、书法进万家、迎春送福写春联、迎春诗会等10大主题内容，并在春节、元宵节期间开展春节花街巡游和元宵灯展活动。 再来关注3D城市生态建设方面的最新消息。3号，北京延庆区发布延庆区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名录，这是延庆区第一次发布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名录。根据名录提供的数据，延庆区已经是北京市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涵养区。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随着延庆区园林绿化局局长徐志忠的话语，揭开了延庆地区陆生野生脊椎动物的家底儿。 名录共收录延庆地区分布的陆生野生动物30目、95科、450种，包含390种鸟类、38种兽类、22种两栖爬行类，物种数量占北京市物种总量的75%以上。其中，名录中收录的彩环和短嘴金丝雁填补了北京市鸟类多样性记录的空白。 作为国际候鸟迁徙路线、东亚澳大利亚鸟类迁徙路线的中转驿站，每年冬春、秋冬季节都会有大量的候鸟在延庆停留。自今年10月上旬以来，监测人员已经陆续观测到近30万只迁徙候鸟，预计整个迁徙季延庆地区的候鸟数量会达到50万只。现在野鸭湖已经成为观鸟爱好者的朝圣地。 环境好不好，鸟最知道。 延庆区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副主任刘雪梅讲述了野鸭湖地区鸟类数量变化的情况。 1996年，我们野鸭湖有157种鸟类，我们呢营造栖息地，开展一些保护救护工作，鸟类逐年的增加，到现在达到了390种。像天鹅，它需要大水面，我们就注重水面的营造。一些小型的鸟类需要在林地吃一些浆果类的，我们也会给它们准备食物。要越冬的候鸟，我们呢还营造了一些鸟类食堂，种植了高粱、玉米、谷类的，这些呢不收获给这些鸟类。 刚开门营业就成为网红打卡地的活力会，正在建设的副中心文化地标三大建筑，在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里，处处都充满了绿色环保的元素。未来北京绿心公园还将开启智慧跑步新模式，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上午九点多，江女士和朋友在绿心公园活力会的羽毛球场开始了一天的晨练时间。 这边的场地心比较宽敞，它整个室外的空间还都挺好的。 活力会今年六月正式开放，拥有羽毛球场、网球场、篮球场等多种健身场地，基本都能达到国内比赛的技术要求。目前已接待4万多人次。北投体育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元明说，活力会是由东亚铝业的老厂房改造而来，基本的格局没有改变，但改造中藏着很多节能环保的小妙招。 场馆的空调、冬天的暖气，包括我们的新风系统，这个是地源热泵的这么一套系统。在这个顶上呢，我们通过改造的时候呢，也加装了10多条采光带。天气好的时候，白天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在篮球这个区域是不需要开灯的。 在绿心公园的西北角，图书馆、博物馆和剧院也在加紧施工，今年底三大建筑的外立面就能亮相，明年底工程将基本完工。据了解，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去年九月开园以来，已接待游客380万人次，举办200多场特色活动。北投绿心公园总经理彭光勇说，明年他们还计划将5.5公里的新型跑道打造成智慧跑道。 结合现在的一些新媒体嘛，他去了以后怎么人脸识别扫码，他输入他的一些运动的一些数据，随时监测他的健身的一些身体上面的一些情况，有利于他这个科学合理的健身吧。 装配式建筑是指把传统建造方式中的大量现场作业转移到工厂进行，成批加工制作好构件和配件，运到施工现场，像搭积木一样直接的装配安装，既提高效率又节能环保。作为国家首批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天津市持续完善装配式建筑产业链，推动建筑业实现绿色发展。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在天津地铁10号线的施工现场，几千个弧形的水泥环排列在空地上，经过简单拼装就能变成一条圆形的水泥管道。这是为穿越海河电缆而量身定制的装配式隧道管片。项目相关负责人段洪亮介绍说， 海河的水深在20米左右，对于抗震等级跟抗压等级的要求度比较高，通过研发生产的地铁管片可以在水压100米位置达到不漏水、不渗水、外观不变形。 这种特制管片来自中铁建大桥局建筑装配公司，企业2019年从外地迁入位于静海区的天津现代建筑产业园区。生产基地总工程师艾峰泉介绍说，静海当地具有钢铁水泥产业基础，可以就近找到原材料供应商。借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推进的契机，基地投产后就接到了不少订单。 我们今年新上了一条盾构管片的一个生产线，是给地铁10号线做供应。下一步就是天津地铁8号线，现在总共的将近20多个项目，像北京、天津，包括雄安新区，我们都有大量的参与。 利用园区搭建的信息化对接平台，最近中铁建大桥局装配公司还和相邻企业启动了建筑垃圾再利用项目的联合攻关。公司生产基地总工程师艾峰泉说， 现在建筑垃圾围城这种现象也比较多，静海区有这么一家企业，建筑垃圾将它破碎以后应用在路基填料，我们和筑路材料有限公司展开这个研发和应用，把再生骨料呢在混凝土方面推广到更宽泛的一个范围。 12月3号，2021河北广播联盟年会在石家庄举行，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广播电视台及定州新集融媒体中心数十名编辑记者到会，共同探讨河北广播联盟如何积极应对全媒体传播发展趋势，做好新闻宣传报道工作。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河北广播联盟成立于2003年，现有成员包括全省11个地市广播电视台和52家县级融媒体中心。今年1到11月份，各地市台围绕全省中心工作，主动谋划，积极采写了数量众多、质量上佳的亮点报道，聚焦党史学习教育，例如“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挖掘典型生动事例，及时反映全省各地开展情况。跟进冬奥会倒计时，全景报道我省助力冬奥的各项准备工作，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河北新闻广播总监冯慧杰， 借助着今年的这个河北广播联盟的年会，我们面对面的，对下一步如何宣传贯彻好19届六中全会精神和省14党代会的精神，继续围绕着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创新宣传手段，做好全媒传播，我们都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河北广播联盟积极应对全媒体传播发展趋势，把握宣传主动权，采制融媒精品，做了行之有效的探索，积极参与人民城市为人民聚焦京津冀、温暖问暖、全省提前供热第一天等多个全媒体直播报道。在会上，各地市编辑记者共同探讨如何进一步应对全媒传播发展趋势，丰富新闻报道内容手段，做好对上报道，牢牢把握宣传主动权。 12月4号是第八个国家宪法日，河北邢台宁晋县组织开展了宪法宣传进校园活动，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力弘扬宪法精神。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在宁晋第五中学，普法志愿者为同学们生动讲解了我国宪法的发展历程、地位和作用、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重点解读了与青少年成长息息相关的内容，让大家明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必须自觉维护宪法尊严。同学们纷纷表示，一定勤奋学习，爱党爱国，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做遵纪守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晋第五中学学生黄旭静： 在日常生活学习中，我会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将宪法信仰植根于内心，积极弘扬宪法精神，遵纪守法，严于律己，做一个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的小公民。 宁晋上城家苑社区居民刘静： 宪法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学习宪法、维护宪法，为构建法治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直播呀，不仅能带货，还能带岗呢。3号在国际残疾人日到来之际，天津市举行首场手语直播带岗招聘活动，为残疾人就业搭建了新通道。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吴妍妍的报道。 这次直播带岗活动由市人社局、市残联主办，北方人才市场中偏人力中心、市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中心共同承办。第一家企业一上场，直播间点击率不断攀升，吸引了众多求职者参与。企业工作环境如何？提供住宿吗？薪资待遇能达到多少？对于求职者留言关心的问题，主播和为这次直播专门配备的手语翻译一一进行了详细解答。主播吴小薇说， 在准备的过程中都演练了好几次，需要一照顾一下手语老师，我可能就说的话比较慢，吐字要非常清楚，声音要洪亮。我也是去问一些残疾人需要的这些事儿，比如说他们的招聘要求需要手语多少级，听力需要达到多少级，还有特殊提问一些残疾人的福利，这个是特别需要去让企业重点提出来的。 中天人力中心人才配置部部长陈浩介绍，本次直播共提供77个适合残疾人就业的工作岗位，有意向的求职者最快下周就可以上岗就业。 就是现在疫情影响，很多残疾人也不太方便来回去跑这个面试，通过这种形式呢，能够比较直观的了解到这个岗位的情况。后期呢，我们会就是为这个残疾人进行这种有针对性的这个面试跟测评，然后呢会根据他的这个情况，我们去进行一个适当的岗位的匹配。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冬季寒冷，一些河流湖泊的水面上出现了结冰现象，有人在冰面上垂钓玩耍逗留，但是由于气温波动和冰面厚度不均等情况，冰面极有可能会突然发生破裂。近期各地连续发生冰面破裂、人员落水的险情，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近日，吉林四平一通的一名男子在河面上行走时，冰面突然破碎，发生了落水事故。好在这名男子用尽自身力气游到桥墩处，两名热心群众发现后立即从防护堤跳入水中进行救援。由于桥墩四周的冰面已经融化，水流夹杂着浮冰，救援难度大。消防员到场后将救援绳索放到被困人员位置做好安全防护，随后利用梯子对这名男子进行转移。在众人的合力配合下，经过20几分钟的紧张救援，被困男子安全脱险。再来看前几天发生在辽宁铁岭的这起事故，

英国3号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5万例，迄今累计确诊超过1038万例，累计病例数为欧洲最高。按英国国家统计局说法，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目前仍是英格兰地区的主流毒株。不过，为防止新变种奥密克戎毒株蔓延，英国政府已经要求英格兰地区民众在商店内和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时必须戴口罩。路透社3号报道，英国已确诊134例奥密克戎感染病例。 据路透社报道，欧洲目前超过15个国家报告奥密克戎感染病例。欧洲联盟公共卫生机构2号说，未来几个月内，欧洲一半以上病例可能由奥密克戎毒株导致。 人民日报海外网消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报道，挪威发生奥密克戎超级传播事件，至少13人在参加了一场圣诞派对后感染了奥密克戎病毒。报道称，此次集体感染起因于11月26号由挪威一家可再生能源公司组织的圣诞晚会。这家公司在南非有业务，参加派对的人群中有人刚从南非回国。 派对结束之后，至少13人确诊感染奥密克戎病毒。挪威政府有关部门周五称，感染人数可能会超过60人。美国《纽约时报》则称，如果后续有更多人被证实在此次派对上感染奥密克戎病毒，那这将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大一次奥密克戎聚集感染事件。 南非3号报告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 1.6 万例，四天前即11月30号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4373例，也就是说，从11月30号到本月的3号，南非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翻了近两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南非是最早报告发现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国家，这一疫情发展态势令人担忧，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染性究竟有多强。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微生物学家戈特贝格本月2号在记者会上说，南非目前仅对一小部分确诊新冠病例样本做基因测序，上月测序的病例样本共249个，其中183个确认为奥密克戎毒株。目前全球对这一新变异毒株的特性知之甚少，不确定它的致病力和免疫逃逸能力有多强。世界卫生组织官员3号警告，亚太地区国家必须备战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可能引发的感染病例激增。世卫组织敦促亚太各国和地区加强疫苗接种，继续实施现行防疫措施，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 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主任葛西健3号说，亚太地区因为奥密克戎毒株可能引发的新一轮疫情做准备。随着年末假期来临，人员聚集和流动机会增多，各国更应保持警惕。奥密克戎毒株本周早些时候登陆亚太地区，已经在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等国现身，多国政府已经实施了入境限制措施。 南非报告发现奥密克戎毒株以来，多国针对南非及其周边国家实施旅行限制，并且不断地扩大名单。世卫组织警告，地毯式旅行禁令可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会加重相关国家及其民众负担，最终导致这些国家不愿分享不断进化的病毒的相关数据。 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3号，世卫组织表示，已在38个国家和地区检测到了奥密克戎毒株。不过，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同时敦促人们不要对奥密克戎毒株出现感到恐慌，并表示现在的新冠疫苗是否必须修改以对抗它还为时过早。目前，奥密克戎已经入侵到了亚洲、非洲、美洲、中东和欧洲，许多政府收紧了旅行规定，以防止这个毒株的入境。 世卫首席科学家斯瓦米内森当天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无法预测奥密克戎毒株是否会成为新冠主流毒株。据《纽约时报》报道，有早期迹象表明，奥密克戎可能只会引起轻症，但这一观察主要基于南非年轻病患，这个群体总体上不会因新冠病毒而发展成重症。 报道还称，疫苗有望针对奥密克戎提供一定的保护，因为它们不仅能够刺激抗体，还能刺激其他免疫细胞攻击被病毒感染的细胞。刺突蛋白的突变不会削弱这种反应。大多数专家认为，这种反应有助于预防重症和死亡。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日本政府官员3号披露， 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总开支比预算至少低了1500亿日元，约合13.2亿美元。由于疫情的影响，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不允许普通观众入场，导致门票收入损失大约900亿日元，约合7.9亿美元。不过人力成本和其他开支削减弥补了这部分损失。在没有现场观众的情况下，测温、安检、防暑、安保等人力成本大大减少。 这意味着东京都政府和中央政府无需动用财政资金额外追加投入。据读买新闻的报道，不仅如此，东京都政府和中央政府还可以分别收到超过100亿日元的退款。不过，相比2013年东京申办奥运会时首次估计的总预算7340亿日元，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最终开支还是大大的增加了。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连日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新一轮会谈，伊方谈判代表二号重申，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应是会谈中心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一天则称，伊方言行令美方没多少理由乐观。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兼伊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巴盖里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代表团已经将两份文件草案交给了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和德国，内容分别为伊方就美国解除对伊制裁的提议和履行伊核协议的立场。巴盖里说，伊方等待上述五国研究草案并形成结论后与伊方会谈。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12月4号，相约北京2021-2022国际雪联跳台滑雪洲际杯和国际雪联越野滑雪洲际杯两项赛事在张家口赛区的古杨树场馆群正式开赛。在跳台女子个人标准台、男子个人大跳台和北欧两项的比赛中，都将有中国选手参赛。他们将通过一系列的冬奥积分赛事争取更多的北京冬奥会参赛名额。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迎来了冬奥会前最后一次全面实战检验。12月4号和12月5号，雪如意将进行跳台滑雪女子个人标准台、男子个人大跳台、北欧两项男子个人大跳台的比赛。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将迎来北欧两项越野滑雪10公里的比赛。这一次的测试赛，跳台滑雪项目共有来自中国、奥地利、捷克、德国等11个国家的50名运动员参赛。北欧两项有来自中国、芬兰、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等13个国家的34名运动员参赛。其中不乏2018年平昌冬奥会男子个人大跳台冠军、团体大跳台季军卡米尔斯托赫、平昌冬奥会男子个人大跳台亚军德国选手安德利亚斯·韦林格、平昌冬奥会跳台滑雪女子个人标准跳台季军日本选手高梨沙罗这样的世界名将。在女子跳台滑雪项目中，现在已有9名中国运动员达到了北京冬奥会最低参赛资格。在今年9月举行的跳台滑雪夏季大师赛俄罗斯站比赛中，董冰和彭清月分别获得女子组第12名和第17名，成功取得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北京冬奥会前，中国选手将通过积分赛事积极争取更多参赛名额。本次洲际杯赛事跳台女子个人标准台共有8名中国运动员参赛。 河北张家口赛区两项国际测试赛2021-2022国际雪联跳台滑雪洲际杯和2021-2022国际雪联北欧两项洲际杯在古杨树场馆群举行。张家口赛区交通领域全力做好交通接驳服务。请听河北张家口台记者田子的报道。 张家口冬奥村北临时交通场站是张家口赛区面积最大、停放车辆种类最多的综合性交通场站。在现场，一辆大巴车驶入停车场，工作人员立刻对车辆进行了消杀，之后司机再一次从这里出发执行下一个摆渡接驳任务。场站内汽车维修间、清洗间等功能用房中也有工作人员时刻坚守。冬奥村北交通临时场站赤城运行团队经理王爱国： 共投入保障人员42人，截至目前为止呢，已经运营大巴是110辆次。我们为司机的休息大厅准备了热水，对大厅进行了 卫生保洁和环境消杀。 东澳村北交通临时场站10月22日正式交付詹家口市赤城县政府运维。场站通过研究制定两侧两图一表，组建运行体系，同时开展岗位练兵，组织开展防火实战演习、办公场所环境消杀演练等活动，提高员工自防自救能力。此外，每天下午组织扫雪除冰1小时，极端天气组织迅速清雪除冰。据了解，詹家口赛区共有8个临时场站，分布在崇礼城区至太子城东澳核心区沿线，预计可满足1396辆大巴车、2602辆小型车停车及转运工作。测试赛期间，交通领域启用了2个交通场站，各利益相关方全部使用赛会保障车辆。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南部坐落着国家体育馆冰之帆，由北京2008年夏奥会体操蹦床等比赛场地华丽转身，将承担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冰球和残奥冰球比赛，未来国家体育馆也将贴上冰球运动的标签。一起来听报道。 这个是冰球项目的一个特色，也是国际冰联的要求。 国家体育馆场馆运行团队常务副主任雷鸣所说的特色和国际惯例是什么呢？那就是国家体育馆作为冰球项目的竞赛场馆，需要在场馆内为运动员和裁判提供洗衣服务。经过预测，预计在国家体育馆需要清洗的衣物多达50000余件次。 冰球呢，确实是高度职业化的项目，也是国际冰联的要求，要为运动队提供更好的服务，所以在场馆内要为他们提供洗衣服务。我们会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洗衣房，2台工业洗衣机和2台工业烘干机，就相当于家用的40台洗衣机、40台烘干机吧。 作为2008年的夏奥场馆，国家体育馆曾经举办过体操、蹦床以及轮椅篮球的比赛。但是，由于这些项目的普及程度，国家体育馆在2008年之后并没有成为标志性的体育场馆。而在冬奥会上，伴随着 NHL 等职业冰球运动员的到来，冬奥会的冰球比赛将会成为世界上最顶级的冰球对抗。国家体育馆也将会为自己留下属于职业冰球的烙印。国家体育馆场馆运行团队场馆和基础设施经理王悦介绍， 我们一方面要实现在冬奥会以后由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鸟巢水立方国家馆三足鼎立的一个局面来充分的实现，同时我想在冬奥会以后大家一想到去哪儿看更精彩的一个冰球的比赛，那首先想到的是国家馆。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12个竞赛场馆全部完工，通过国际冬季单项体育组织认证，全面具备办赛条件。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沈彤的报道。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专题新闻发布会，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运行指挥部调度中心执行主任严成表示，相约北京系列测试赛进程已过大半，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举办进行了系列化全要素的运行测试。 截止目前，北京赛区承办的短道速滑世界杯等6项赛事，延庆赛区承办的雪橇世界杯等5项赛事，以及张家口赛区承办的单板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都已经圆满收官。从已经结束的测试赛来看，赛事运行状况良好，实现了既定的测试目标。 据严成介绍，赛前北京冬奥会的各项筹办工作也在稳步推进。 在举办测试赛的同时，冬奥赛前各项筹办工作持续深化，所有12个竞赛场馆已全部完工并具备办赛条件，冰上项目场馆完成制冰，雪上项目场馆赛道准备工作进展顺利，3个赛区冬奥村装点一新，先后点亮楼灯，开展了一系列全流程全要素场景化的运行压力测试，住宿、餐饮、交通、医疗、安保等赛会服务保障工作有序推进，火炬传递及开闭幕式筹备工作逐日深化。 有着雪飞燕之称的2022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赛时将承担高山滑雪滑降、超级大回转、大回转、回转等11个项目的比赛，七条赛道全长 9.2 公里，最大垂直落差可达900米，是目前世界上难度最大的比赛场地之一。目前这里已正式开启冬奥会赛事造雪工作，预计于1月中旬完成所有造雪任务。近日，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对他进行了探访，一起来听他的报道。 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呢，是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山顶出发区。这个位置大概的海拔呢是2190。 顺着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工作人员的指引，从建设在小海坨之巅、遍布白雪的山顶平台放眼望去，多台造雪机正在雪道的不同点位上开展作业，压雪车也在来回行进。据担任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压雪部压雪车司机的孙世超介绍，制作符合冬奥比赛要求的雪道并不简单。 现在是在覆雪的过程，覆雪之后需要赛道塑形，后期是需要做冰状雪，就是往雪里面注水。我们的湿度比正常的天然雪会大很多，为了保证运动员的速度，也为了安全，也为了每一位滑行者的公平性。 目前延庆赛区应用由塘坝和调蓄水池共同组成的造雪引水系统，给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供应造雪水。北京北控京奥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刘文浩告诉记者，造雪水供应过程就像一个运动员进行三级跳远。 整个造雪系统由我们的大的这个市政管道调到我们的1050海拔高层的一个塘坝，通过造雪泵站呢，把我们的这个1050塘坝的水供到我们1290的一个调剂水池，再由我们的PS100、200、300三级泵站一直泵到我们山上的最高点。 据刘文浩介绍，除雪道造雪外，串联起延庆冬奥村和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各个区域的索道缆车以及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所有附属建筑设施，目前也正在进行相应的运转和最后的内部测试工作。 国际滑联消息，当地时间3号，在美国盐湖城进行的2021-2022赛季速度滑冰世界杯分站赛中，中国选手高廷宇在男子500米第一次比赛中滑出33秒965的好成绩，获得 B 组第一名。由于上站比赛因伤没有出战，高廷宇当天参加的是 B 组比赛，在5号进行的500米第二次比赛中，高廷宇将回归 A 组。 在女子500米第一次比赛中，中国选手田瑞宁和金晶珠分别获得第8和第15名，两人的成绩是37秒251和37秒671。美国选手杰克逊以36秒809夺冠，日本名将小平奈绪仅列第6位。中国选手韩梅在女子3000米 B 组比赛中滑出了3分58秒759的个人最佳成绩，获得第2名。 购买特许商品是世界各国人民参与冬奥、支持冬奥、留住北京冬奥会美好记忆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方式。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脚步的临近，2021年最后一个特许上新日在12月4号如期而至，多款冰雪文化、冰雪运动主题特许商品将上市销售。在12月亮相的特许商品中，跟一起向未来口号相关的纪念特许商品纷纷上市，不仅有口号纪念徽章，还有冬奥口号环保手提袋。 在众多徽章类的特许商品中，有3套以冬奥会倒计时为时间主线的系列徽章格外受到徽章爱好者的关注，分别是鸟巢系列、北京中轴线系列和点燃冬奥系列徽章。这3套徽章都是从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1000天开始推出的，本月上新之后，3套徽章都将进入收官阶段。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新编的大型古装剧《沈园情》目前进入联排阶段，并将于本月11号在海河剧院与观众见面。《沈园情》又名《钗头凤》，是根据南宋大诗人陆游与才女唐婉的一段凄婉爱情故事重新编写的。这部剧由赵德明、孟中华任编剧，李建民、赵德明执导。在演员方面，剧中主角唐婉、陆游分别由实力派演员王云珠、滕建东扮演。 谈及这部新创剧目，编剧赵德明说，许多戏曲的剧种都演绎过这个故事，但名称各不相同。 这次评剧沈元晴的创作根据评剧的特点，结合演员的特长，发挥出评剧剧种优势，顺应当代观众的审美取向，展现古代青年男女对爱情的热烈追求。 近日，居优采真北京画院园林主题作品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正式开展。北海公园的琼岛之春，斜曲园的莲叶满池，御花园的初雪冬景走进北京画院的展厅，一幅幅绘画作品让观众畅游其中，尽享园林之美。 此次展览精选出北京画院山水组、花鸟组、人物组、油画组的画家所创造的园林主题作品65件套，涵盖中国画、油画等艺术形式。与此同时，展览还呈现了园林实景园境、画家思考感悟以及古人所作的园诗、园句等等。展览希望通过北京画院画家笔下多元化、个性化的园林绘画面貌，为观众呈现新时代的艺术心境。展览将持续到12月19号。 信仰之火，红色记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景泰蓝精品展巡展第三站12月4号上午在天津博物馆开展，承载着不同主题、重大题材、文化内涵的近100件景泰蓝精品与观众见面。 展区分为红色记忆、大国邦交、国礼重器、拓宽应用4个板块。作品中既包括了英雄人物、革命圣地、大好河山、文化遗产等经典主题，也涵盖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北京奥运、抗击新冠疫情等充满时代特征、体现时代精神的景泰蓝工艺美术作品。 本次展览不仅能让参观者近距离感受丰富多彩的景泰蓝非遗文化与现代生活相融相通的魅力，还设有景泰蓝制作体验专区，您可以在专业的技师指导下现场体验制作技艺的精妙，在视觉触觉互动中过大把工匠的瘾。展览展期为1个月，参观时间为每周二到周日上午9点至下午4点30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李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0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3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我是李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强。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哟，好的好的。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嗨，